第十六集，偶遇。年轻的考雷斯特拉兹缺乏克拉苏斯那样的耐心，他很快就感到烦躁不安。他很清楚，克拉苏斯他们三人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回来，他必须平静地等待下去。但有太多的事情在他的脑海中跃动，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奈萨里奥的利爪下所承受的痛苦。现在另一个他正在迅速接近那头恶龙的巢穴，他很担心克拉苏斯会成为恶魔之魂的猎物。在强烈的挫折感中，他开始用一只爪子抓挠山壁，大块的岩石和泥土在龙爪下如同泥渣一样纷纷落进谷底。不过这种游戏只是让卡雷斯特拉兹稍稍分了一下神，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焦急，不时抬眼望向阴暗的天空，思考着是否能够趁着天黑飞上几分钟。这时一阵低沉的咆哮声回荡在群山之间，考雷斯特拉兹立刻提高警惕，攀住山岩，所有急躁和气恼都被推到了一旁。他将自己庞大的身躯紧贴在山壁侧面，然后再抬头向上方看去，寻找吼声的源头。一个黑影从他头顶上方缓缓飞过，那是一头小黑龙。从飞行节奏来看，考雷斯特拉兹估计那是一名哨兵，悄悄抽了一口冷气。如果这头黑龙只是要飞往其他什么地方，那还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。但是现在只是在这一区域来回盘旋，这可能意味着他们的计划有危险。一时间，考雷斯特拉兹陷入两难，不知道是该继续躲藏起来，还是去对付这名哨兵。如果克拉苏斯他们没有被发现，自己攻击这头黑龙或许会导致致命的错误，黑龙可能会逃脱回去警告他的主人。但如果放任黑龙哨兵不管，他就有可能发现克拉苏斯他们，那样他还是会将情况报告给奈萨里奥。考雷斯特拉兹紧紧抓住山壁，努力尽快做出决定。如果黑龙飞得太远，他可能就真的没办法抓住这名哨兵了。突然他爪子下面的岩石崩塌了，考雷斯特拉兹完全没有防备，随着整片坍塌的山壁翻跌下来，他下意识地伸开翅膀想要稳住身子，却被崩塌下来的巨石重重地砸了几下。他急忙晃晃头，清理了一下混乱的头脑。突然传来一声咆哮，那头黑龙随即从背后击中了他。尽管比考雷斯特拉兹小一些，但是这个敌人却凶猛异常。考雷斯特拉兹向下方崎岖不平的岩石地面急速摔下去，左侧翅膀和岩石摩擦传来一阵剧烈的痛楚。考雷斯特拉兹努力伸出一只前爪按住另一座山峰，他的利爪深深地陷进了山石之间，巨大的冲击力剥离了成吨重的碎石，不过跌落的势头总算是止住了，他也终于有时间能够思考对策。转眼间他将身子一斜，没有防备的黑龙一下子失去了平衡。带着黑龙倒下之后，考雷斯特拉兹稳住身体试图重新站起，但他的敌人还在用一对爪子紧紧抓住他的后背，这一份额外的重量使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变得格外困难。但考雷斯特拉兹当然不会就此屈服，他用力震动翅膀跃上半空，用自己的尾巴将敌人甩在离自己最近的一座山峰上。黑龙重重地撞到山壁，激起一阵岩石暴雨，他的爪子离开了考雷斯特拉兹，却还是撕下了大片的龙鳞。考雷斯特拉兹发出一阵咆哮，他感觉鲜血一直流到了自己的腿上。片刻间，两头巨兽都忘记了眼前的战斗，只是竭力要从伤痛中恢复过来。随后考雷斯特拉兹的敌人扑向他的脖子，他及时挥起翅膀将黑龙拍在一旁。这次打击抹去了黑龙心中的最后一点战意，他发出一声挑衅般的吼叫， 转过头要逃离战场。既然已经暴露了，考雷斯特拉兹就绝不敢让黑龙逃掉。这名哨兵会去警告他的主人，而奈萨里奥肯定会怀疑他的地盘上不会只藏着一头红龙。黑龙比考雷斯特拉兹的身材更小，所以速度也更快，但显然考雷斯特拉兹更聪明。当他的敌人打算绕过一个山口的时候，考雷斯特拉兹则采取了一条不同的路线。他在这里等候的时候，早已对这里的地形进行过仔细的观察。他飞过群山，前方左侧的一条岔路出现了一个颇具迷惑性的拐弯，但考雷斯特拉兹知道右侧的岔路能让他超到敌人的前面。他听到远方敌人拍打翅膀的声音，不由得更加集中起精神，这是他拦住黑龙的关键。而从声音判断，黑龙和他的距离正在越拉越远。考雷斯特拉兹以最快的速度向前飞行，迅速接近了他的目标地点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听不到黑龙拍动翅膀的声音了，但他能够确定自己已经超到了前面。他反身进入另一道峡谷，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黑龙面前，两头龙差点撞在一起，同时发出吼声。黑龙更多是出于惊讶而不是愤怒。考雷斯特拉兹在空中转了两圈才稳住身子，黑龙则一头撞在旁边的一座小山上，把山顶撞得粉碎。黑龙较小的身躯使得他的行动更加敏捷，他向前冲去，抢占了有利位置。考雷斯特拉兹晃晃头，再一次高声咆哮，继续这场追击。他一定要抓住那头黑龙，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。在追赶黑龙时，考雷斯特拉兹没有发现下方站着几个更小的生物，这些生物看到两头巨兽搏斗，接着消失在远方。 真是令人惊叹的空中奇景，你认为是这样吗，瓦罗森队长？ 哼，很精彩的战斗，只不过时间太短了。 我打赌你觉得他们流的血还不够多？ 绝对不够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应该闲聊够了，伊利丹大师，这是否证明我们就要到了？ 答案很明显，不过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？出现在这里的不仅有黑龙，还有一头红龙。你觉得红龙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？ 你说过这里是巨龙生活的地方。 我说过我们将在这里找到那头黑色巨龙的巢穴，但那头红龙会来到这里一定有特别的原因。 其他龙族也想夺取那只碟子，一定是这样。 是的，不过他们很容易被那只碟子俘获，你也看到了他们当时的惨败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想我认得那头红龙身上的标记。 它有什么标记？那些野兽全都一样。 我觉得我见过这头红龙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前方也许还会有一些熟识的同伴，真令人期待呀。 马法里奥看着地精的尸体被操控着走过一条条狭窄的山间裂隙，他明白克拉苏斯操纵这具尸体是出于迫不得已。这种滥用生命原则的行为让克拉苏斯十分厌恶，马法里奥作为一个德鲁伊更加无法完全释怀。不过除了尽可能远离那名地精傀儡之外，马法里奥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情绪。令人好奇的是，这个地精的动作正在变得越来越熟练，现在他看上去就像是真的活过来了。接着地精的尸体碰到一块山脚下的石头，在马法里奥看来，这只是一块偶然从山上滚落下来的普通石头而已，但随着地精将它轻轻转向右侧，整块石头的表面都闪烁起来，石块有超过一半都消失了。布洛克斯见状喷出一股鼻息，克拉苏斯点了点头， 非常聪明。看，石头左边的一半现在变成了一条穿过这座山的小路，你们听， 我们到了。